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平安你好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呢，各位听到了吧？这是罗汉戏诗，罗汉戏弄狮子，由作曲家董玉森教授根据广东醒狮音乐改写而成的，它呈现出人与狮子的试探与亲密互动，以及狮子的各式情绪化的艺术表现。我挑选这个版本呢，是台湾庙会一群阿公和阿丧很卖力的在拉二胡、敲锣打鼓，呈现正月的新春气象，增添了很热闹的嘉年华气氛。现在呢，我要从台湾连线出去，穿越巴士海峡，目标香港的天水围，要和我最亲爱的学弟钟家威先生邀请他一起来上节目，和我呢在麦克风前陪伴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们守岁围炉，一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岁次乙未羊年新年。现在呢，我先请钟家威先生先用普通话及广东话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以及新年的问候。 各位大家好，我是香港的钟家威，然后羊年希望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各位好，我是住在香港的钟家威，咁我喺度祝大家羊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年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家威，在新年的除夕，你刚已经泡好了茶对不对？ 对，没错。 是什么茶？ 我现在泡的是普洱茶。 是哪里来的普洱茶？ 中国大陆吧。 云南吗？ 应该是，我也没有仔细看。 你是在那个香港有没有卖那普洱茶的茶砖？ 对，没错。 对啊，你是买那种茶砖吗？还是茶饼？ 我现在用的是茶饼，还比较便宜一点。 除夕嘛，就大鱼大肉之后，我们喝点那个茶可以去油腻，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邀请到我的学弟钟家威先生，然后他来自香港，要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一起来陪伴我们过这个除夕围炉的一个春节活动。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跟家威呢来说一些新年的吉祥的祝福的话。家威会不会觉得很老套？ 没关系，新年嘛。 家威，你来讲一下，就是那个港人他们在那个拜年的时候会常讲的一些祝福的话。 基本上都，我觉得都一样，我们都是讲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身体健康这些，然后其他的就随便讲一讲。 我觉得香港的贺岁片特别喜欢讲那个赚大钱的这种话题耶，就跟钱都跑不了，很奇怪。 香港人喜欢赚钱。 那你可以讲一下那个恭喜发财，那个广东话怎么讲？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哎，对，讲得很好呢。 还有跟钱有什么有关系的吗？ 年年有余。 哎，是什么？第一次听到。 年年有余啊！ 哎，你再讲一遍。 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就每年都有剩余的一些东西啊，钱财啊，财富啊，什么都可以。 欸，我想问一下，香港过那个新年的那个气氛会不会还是很浓厚？ 是的，是很浓厚。 对，我觉得台湾现在都没有，现在大家都出国了，或者是要不然就是出去外面玩，很少在家里过年守岁，这个很少。 香港现在还是会过年的时候嘛，连初一初二初三这样子会到亲戚家里面拜年啊，或者就互相去别人家里面，或者是别人到自己家里面啊，然后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啊，吃东西啊，聊天啊，就这样子。 那你们除夕会在家里过吗？ 对的， 我们台湾现在除夕也都大部分都不在家里过。 可能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啊。 年老的也想去外面玩吗？ 老了就喜欢待在家里。 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武术。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先来点播听众朋友的来信点歌。我们要先来，我有点宕机，对不起。我们要先来介绍安世宏先生，他是要新年的留言，他要留言的是新年快乐。安世宏先生呢，他本身在我们节目开播以来呢，他提供很多不错的那个嘻哈摇滚音乐，然后帮助我解决很多录音室的一些空间杂音的问题，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嘻哈音乐还是对我很帮助。然后再来就是姚佩莹小姐，她来点播一首歌，他要点播邓丽君小姐唱的《甜蜜蜜》，他希望呢这首歌呢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们呢，在新年期间呢可以大家都甜甜蜜蜜、开开心心过这个新年的假期。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想不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呢陪伴我们的呢是香港的朋友钟家威先生。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主题呢是中国的武术。中国的武术呢，简单来讲就是国术。那它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环。那它在广东呢跟广西一带呢被称为功夫。家威，请问一下功夫的广东话怎么说？ 功夫， 怎么跟普通话是一样？ 差不多。功夫，对，一样，完全一样。 你没有唬我吧？ 没有唬你。 然后在民国初年呢，它就被简称为国术。那它也被视为呢中华文化的精粹，所以呢也被视为国粹的一种。 这个打个叉，你知道当初怎么称为国术的吗？这个是当时有一个中央国术馆，是当时一些功夫很好的人就想要把功夫推广到所有的人民，他们想要叫做强种，就强自己的中国人的种，强种健身这样子。然后就所以举办了一些国术馆，想要让一般的普通人都可以进来武馆里面学一些中国功夫。因为从中央国术馆之前呢，中国功夫不是这样子对外传承的，是一个师傅自己收徒弟这样子。然后后面呢，中央国术馆就有一个形意拳，形意拳有听过吧？然后就好像是李纯义，一个形意拳的师傅李纯义，那时候当馆长。然后他在报纸上面，当时的报纸上面说形意拳就是国术，然后后面呢国术这个字就从这里引申出来，简称为中国功夫就是国术这样子。 基本上呢，其实传统的中国武术呢，它是以道啊，就是道家的道，还有气，气功的气，还有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当然它也会夹杂一些太极阴阳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个现象呢是在清末以前是这样，可是清末的西洋体操的概念还有体育这种概念传进来以后呢，其实后来我们国人也开始借重一些西方科学的运动理论跟方法来研究中国武术。那假如我问一下你，对于当时就是西方运动科学技术传进来以后，你觉得有没有产生一种对中国武术的冲击或者是排斥？ 肯定有的。 你会不会解释成抢饭碗？ 不会不会，因为都是功夫的一种。其实你知道南怀瑾这个人吗？ 我只听过南怀瑾。 南怀瑾，南怀瑾，对不起，我的国语比较烂。南怀瑾，南怀瑾，这是他的研究说呢，从达摩祖先来中国之前，中国的武术其实跟西方的武术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但是自从达摩把易筋经也根经传进来中国以后呢，把整个中国的所有的功夫整个体系的内容完全改变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武功夫啊武术全部都是达摩把易筋经带来中国以后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其实都是跟西方一模一样，所以这是南怀根，就南怀根啊他的演奏告诉我们的。 其实呢我一直觉得说就是一些香港制作的电影啊，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每次其中一个电影的桥段就是一定会出现中国功夫跟西洋拳击的一种对打，所以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不是当时他传进来以后造成一些国术馆的一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就是抢饭碗这个问题或抢地盘的问题。 其实完全没有，以前因为外国的说那段时间嘛，应该是 清末民初 就那个时候外国人就很多进来，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要去看电影，电影很多都是虚构的，例如说为什么虚构呢，我们之前有一个李连杰的电影霍元甲，他就跟外国人打得很厉害， 还有黄飞鸿， 哎，对，其实黄飞鸿那些更多虚构的，先说霍元甲，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跟外国人打的，有一个 OB 俄罗斯的大力士来然后摆擂台，但是霍元甲去挑战，然后后面那个俄国人就跑了，就不跟他打了，其实根本很多都没有打成的。然后更多的历史的记载我们看到是一些外国人还来中国被一些很厉害的师傅打败以后在那边学习中国的功夫然后带回自己的国家。 那所以包括黄飞鸿这样的故事跟外国人打擂台这种虚构的成分更多。 对，黄飞鸿其实呢，因为我爸爸他认识一些老人家，那些老人家是跟黄飞鸿认识的，他们直接就讲说黄飞鸿其实根本都很少打架，他们都没有听说过他在打架。 我们先分享到这里，那嘉威你要不要点一首轻松的歌送给我们听众朋友？ 好的好的，那我就点一首我很喜欢的泰文歌行不行？ 可以，可是你要讲泰文的歌名哦，要不然不会讲就不要播。 可以没问题，我想点这一首 Kamsakam， 是刘毅，他被誉为泰国豆花妹的刘毅，然后他唱的 Kamsakam。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闪。 คิดตรงกันรู้ใจกันฉันคงไม่รู้สึกแบบนี้ก็คงสวยทันทีเหมือนอย่างที่ใจต้องการ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香港朋友钟嘉威先生。嘉威，你再说几个新春祝福的话，不可以重复的。 羊年行大运，万事胜意。 你是读卡机吗？ 不是啊，这样不好吗？羊年行大运，万事胜意。我怕因为广东话，我怕大家也听不懂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正题，就是中国武术。那嘉威，你当初选择练国术啊，你是基于哪些因素？ 其实就想找一个兴趣，找个事情来做。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是练咏春啊，然后我是从台湾刚毕业回来香港以后，那时候觉得好像需要找个事情做，要不然就比较无聊，就选上了随便找一个这样子。 其实嘉威他刚才讲，就是说你是为了一个兴趣嘛。 对， 那其实我后来去查一下，就是年代的一些研究，就是说他在研究台湾人的，就是国中跟国小学生啊，他们学那个中国武术的一个动机大概有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健康的需求，你同意吗？ 肯定。 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你觉得这个有肯定吗？ 也会有的。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学的话，你会被班上同学排挤吗？ 这个应该不会吧，但是你在武馆里面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那也是一定的。 嘉威，你的普洱茶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好不好？ 是不是很想喝？ 对啊，过年嘛。问一下那个，我们又岔开一下，那个普洱茶茶饼啊，在香港那个行情是会不会落差很大？ 肯定肯定，我在喝的这一饼差不多150块一饼哦，港币，很便宜很。 Okay. 我的老师喝茶砖， 对，我这种是便宜到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在喝的那种。 好 ，OK。我们再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就是说成就的需求，那你同意吗？就练国术是一种为了成就的需求， 也可以这样讲。 你觉得练国术会有成就吗？ 肯定会。 你刚为什么讲不肯定？ 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很久远的一个事情 啊？ 比如说为什么这样讲，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男人男孩子应该就算不练功夫，你可能打篮球打棒球做什么运动，你都应该会需要让自己有一定的成绩，这是一个自我肯定。这样子你的信心啊，你很多事情会改变，你的生命啊，你的态度啊，你的素养啊，素质啊，那些完全会改变，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技能的养成，就是说想学一个技术在身上，这你同意吗？ 也可以。 那我们再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他们在调查这中小学的学生里面，他们发现到不同性别，就是男生跟女生呢，他们在成就需求上面是落差很大。也就是说可能就是男生对于这种学习国术意愿比较高，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是的，绝对是这样，很少看到女孩子认真在练功夫，真的很少。 你这句话我们会消音的，跟你讲，你讲这样子，女孩子说不定很认真。 外国人还比较多，外国很多女孩子喜欢中国功夫，而且练得很好。 所以你认为就是女孩子被人家教导成就是要淑女 lady， 所以不可以练这个？ 也有可能，可能只是不想做这些比较粗鲁的事情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那你要不要猜猜看他们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阻碍学童学习国术的一些因素，你要不要猜几个？ 要怎么讲？老兔吗？老讨啊？楼头？就很不潮啊。 不潮吗？没有在里面。没有，这个选项没有在里面。就是他选的就是那个最高的前四个项目。 学业完全没有帮助吧？ 你讲对，就是说他们就是在课业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就退出练习。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注重升学的一个地方，那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练国术啊，练功夫啊，会影响到你课业，所以因为课业因素就退训的很多，这是一个。还在猜吗？ 然后我就懒吧。 懒惰没有，你先讲懒惰，没有。 那就猜不到了。 当然有很多选项，您刚刚讲那些都是对的，只是说他举前四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他人的不支持。不过你刚刚讲不潮也有可能啦，就是不流行，可能就是他人不支持，或是他人就是否定你们，就觉得你学这个不好啊，不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你想嘛，国中小朋友他们最怕就是人家否定他。 对 对啊，如果人家家长不支持或朋友都在笑你的时候，你当然就不会再练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课业，我们刚刚提到。第三个就是他不能胜任这个运动。第四个就是外在因素，譬如说可能就是搬家离开这个地方啊，或者说这个地方没有武道馆啊，或是金钱因素的缺乏等等等，就外在因素就是这一些。那嘉威，我再问你哦，你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国术作为你练习的一个兴趣，而不是选择西方的体育或体操？ 我那个时候开始学已经是出来社会工作了，也不想太过激烈。如果选择泰拳啊、西洋拳那些要对打，会打得比较厉害，然后练习的时候也比较辛苦，算是偷懒了。中国功夫比较轻松。 那你觉得学习比如说有氧舞蹈或是瑜伽，会不会是一种比较轻松的运动？ 是。 那要不要穿紧身衣？ 看你喜欢吧，应该是。这个我不晓得嘞。 你敢穿吗？ 我应该是不会穿的。 可是有氧舞蹈或者是瑜伽不都要穿那一种？ 那个首先我就不会去学那些。 可是我觉得那比较静态，就像讲它比较不激烈的运动，不是吗？ 对，那个是的确是很好很好的一个运动。 所以结论是你不敢穿，对不对？ 所以结论是我不会去学那些。 所以你刚刚觉得说，就是中国武术让你可以在一个比较不那么剧烈的运动之中，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运动方式，是这样子吗？ 是，当时是这样想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在一个金钱的考虑上，你觉得中国武术会比较便宜或是比较昂贵？ 其实香港的价格都差不多，说真的。 台湾的价格目前他们就是调查，如果你是在馆内，就是有那武道馆，有没有2000到5000会员制的？那香港呢？ 差不多，真的，你学国术或者是你去馆里面练泰拳，真的也是2000到5000一个月，真的是差不多。 好，了解，所以我们都是互相有在参考行情就对了。 可能超过了这个价格就很少人感兴趣吧。 我问你哦，假如你哪一天当了师傅以后，你的价格会在这个外面还是在这里面？还是你要做义工不收费？ 我现在是不收费了。 啊，所以你现在你有在教犬，只是目前还是义务的指导。 怎么讲呢？我没有说开一个班这样，你知道。但是如果有人感兴趣，想要来跟我学的话，我就教他，无所谓。 目前台湾还有一种就是在外面的，就是在公园那种，就目前还是不收费的状态。那嘉伟，你是在外面那种公园的那种的吗？ 我更难，我是在家里的。 家里有女性会员吗？ 我这边不收会员的，你有兴趣练就练这样子。 OK， 那目前有女性朋友吗？我就是一定要问出来就对了。 好，之前是有， 之前有，那现在都辞退了是不是？ 也没有辞退不辞退啊，就是你有空有兴趣，我也有空，你想练就来练啊，这样子。完全，我这边我是很懒，我也没有时间，我不会固定说每个礼拜几这样子练习。 你不是固定的、哦？ 对。 再问你一个第三个小题哦，就是你会不会觉得练国术啊很丢脸？就是我们要去练体操啊，去练什么健美啊这一种，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国术就是很不科学，好像是武侠小说里面传下来的。有些人还认为国术很像杂耍团的表演。 是，如果是没有深入去了解的话呢，也会觉得可能很像杂耍，因为看耍那些套路啊，感觉看起来也不怎么好看。然后说不科学嘛，也要真的是了解以后才知道，其实中国功夫是非常物理的一件事情，然后也跟杂耍那些没有关系，是个人的一种锻炼。如果说丢不丢脸的话呢，你什么事情做不好也是蛮丢脸的。 我不知道，我想说你们在做中国武术的表演的时候，我真的想拿一些小刀给你们，或是丢一些球给你们。对啊，就是有人会觉得说，第一个你们都在做这个运动时，你们都没有一些科学的数据出来嘛，就是没有一些什么数字的表现，所以人家会觉得说你们都是在讲你们自己讲的，不知道你们证据在哪里，就效果在哪里，因为没有数字，因为现在好像都重视数据嘛。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们好像表演那一套，好像就是感觉就是过年过节或者一些重要节庆才表演的。 其实讲到这个也是蛮可怜的。因为其实现代呢，很多科学研究想要从功夫中国的功夫里面找出一个你说的数据，然后外国人也举办了很多科学研究啊，拍摄啊，然后现在我们可以上网找得到，说打一拳啊，踢脚啊，他找几个人练泰拳啊，跆拳道啊，跟中国功夫啊，找很多人来每个人试一下，然后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功夫是真的，你看数据的话真的是最差的。 其实我去上网去查，就是硕博士论文，就是发现到研究国术运动这个项目，我发现到有两种学科最多，一个就是体育研究所，那一个就是企管所，企业管理的。那体育研究所他们反而会就是也许会找一些测试者来，就是就像讲他去测试，诶，他打一下力道多少啦，或者是他哪个招式回旋踢，诶，他力道多少，或者说他们去测试，就是说哪些成功的武打家或师傅好了，这些成功的就经常得金牌，这些他们在比赛前跟比赛后的一些血液浓度跟蛋白质一些测试。那你觉得这样的数据是否可以真的可以解释中国武术的一种必然的科学性或是它物理性的部分？ 这只是一小部分，这个数据只是显示了一小部分的东西。我讲个故事吧。我记得很清楚，有看过一段影片，他是研究太极的，那他找了一个国内的太极的师傅出来，然后跟一些健身啊，一些普通人啊，一些就找了几个不同类型的人出来，然后就测试他们大腿的力量啊，打拳的力量啊，就拉力啊，推力啊，这样子，就研究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那个太极的师傅他应该是60岁左右吧，然后他的数据是比较差的一个，但是说到后面他们也有研究说找他跟那个数据最好的健身的就很肌肉很强壮的年轻人，算是手就扭手啊，扭一下关节这样子，就做擒拿的一些活动， 擒拿动作 啊，对，就做擒拿动作。基本上呢，他们怎么拍了很多次，那个年轻的很强壮的人怎么扭也是扭不过那个太极的老师傅，一叫开始了，那个人就被那个太极的师傅扭到地上去了。 哇塞，所以就说数据不代表真实的一个效果。 对，没错，如果他那个推力啊，扭力啊，拉力啊，基本上那个师傅完全比不上那个年轻人，什么数据都完全比不上，实际大家扭起来呢，那个年轻人怎么扭都还是扭不过。 我想要做一个小结，就是说其实我很想如果真的可以测试那个运动数据的话，我很想知道一阳指一灯大是一阳指不知道数据多少，不知道。嘉伟，你现在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听我来讲那个听众要点播的歌，来自高雄教会陈应哲传道，他要来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梁静茹的《暖暖》。陈应哲传道他留言给全球听众朋友呢，他说呢，在今年呢，我看到方济各教宗他去访问菲律宾，他呢关心了贫穷与儿童的问题，因此呢，我内心真的是非常感动。那我希望呢，新的一年呢，人与人呢都可以有颗温暖的心，更关爱彼此。那在小年夜的这一天呢，我会跟我的家人一起过，并且呢找时间好好的休息，希望呢全天下的朋友们都可以跟家人一起来过这个小年夜。那不能跟家里过节的呢，我也祈求上主与你们同在，阿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梁静茹的《暖暖》。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只贪吃一个碗，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好时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您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呢是我们的香港朋友钟家威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我想打一个岔，你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一阳指吗？ 是。 那你知道其实少林功夫里面有个叫一指禅？ 好像有听说过。 他就是说用一只手指去整个人倒立起来。 哇塞，诶，不会是吊钢丝吧？ 不是不是，他现在是好像没有人做得到，但是还有一个影片流传下来了，就几十年前有一个叫海灯大师吧，他有表演过这个一指禅，他就用一只手指把整个人倒立起来。 有有有，我那时候以为是吊钢丝诶。 应该不是吊钢丝，但是也有些力学的技巧在里面，不过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做得到是二指禅，就用两只手指倒立，但是一只手指还没有人做得出来。 OK， 谢谢嘉威的补充。嘉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来逃避又要讲新年祝福的话？ 又要讲吗？不是讲过了吗？ 你想用这个来逃避吗？ 那就逃避去吧。 好啦好啦，那换我讲，我要来讲台语的，就是要祝福大家，就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羊年行大运，大赚钱。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阶段，就是呢中国武术的主要派别跟特色。基本上呢中国武术呢是基于历史的发展还有地域分布的关系呢，它其实已经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流派。那中国呢武术的主要内容呢，它包括了搏击的技巧、格斗的手法，还有攻防的策略，以及武器使用上的一些技术的不同。基本上我就想来问嘉威，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是内家拳跟外家拳？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是很不喜欢回答的，因为每一个拳术它其实都跨越了内家跟外家。这样随便讲一下，内家拳就是比较注重练一些内在的东西，例如说气功、八段锦这样子，大家应该都有听说，主要是练内脏。 是你内脏会变硬吗？ 内脏会变强。 哦，不是变就肝硬化了是不是？ 内家拳集中练里面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说不练外在的东西，所以其实外家拳呢也不是说完全不练内在的东西，它只是比较集中练外面的东西。洪拳呢有一句说话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就是外面就是练我们的筋骨跟皮，里面就是练一口气。然后中国很喜欢讲气嘛。外家拳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泰拳，没有人可以说它是内家拳，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其实泰拳也是有里面的东西的，他们每一个动作也是有不同的叫声。例如说他们泰拳不是膝撞很厉害吗？膝撞啊，就是膝盖，用膝盖来顶。他们会出一个叫声是地，这样子叫一声来顶一下。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关于里面他把某些内脏锁住，用那个地方来配合那个膝盖来出力。他其实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每一个拳术都是内外家都有，只是他们注重是哪一边。 我想问一下，练了内家拳后是不是对于身体的调理会好一点，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因此就会有气功？ 其实你练拳或者说你做运动就可以对你身体健康比较好一点。 练外家拳注重筋骨，那是不是内在就缺了，是这个吗？ 看你注重在哪一方面，是没有缺的，完全没有缺。你不可以只是练外面，或者不可以只是练里面，只是你那个集中训练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问一下哦，就是练外家拳的会不会比较壮，然后练内家拳比较瘦？ 壮的方法不一样，其实练内家拳练得好的话是很大只的，很壮的。 只是他那些不是肌肉，他会很好像很肿胀这样子。 是哦，因为我感觉好像就是练外家拳，他要靠他肌肉增重、增胖、增大，这样才有力量。那练内家拳，感觉是修身养性，不叫不注重外在的形体。 不是，其实都是会壮，练得好的都应该会壮的，但是会那个看起来你就知道两个壮的是不同的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跟嘉威请教，就是说那中国的国术啊有哪些主要的流派？ 真的只能讲主要的，有些可能我没提到的只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实在太多了。比较有名的李景林那时候北洋军阀他们分出来说内家三大门派，这是形意八卦太极，这是内家三大门派，这是那个时候分出来的。然后南方拳呢，洪刘蔡李莫五家拳也是南方的名拳。然后其他很多说咏春啊、白眉啊、蔡李佛啊、拉麻派啊、罗汉门啊、白鹤派啊、披挂、八卦、弹腿啊、地堂腿啊，其实太多了，实在是。 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最主要是电影的一个宣传法，咏春拳在台湾是比较知名的。 是， 那咏春拳在您刚刚讲主要流派里面它占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你现在的话2015年呢、啊，用现在的角度来讲，咏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门派，但是如果你说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咏春就是只是一个小门派。 所以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李小龙把它弄起来的吗？ 对，其实咏春的发展呢，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叶问从佛山 来到香港，主要几个徒弟就是一个叫李小龙，全世界都知道，然后有一个叫梁挺，梁挺是第一个把咏春拳交给外国人，把所有的咏春翻译成英文的人，有他所以就咏春拳推广到全世界。李小龙是让全世界知道有咏春拳这个事情，也对他感兴趣。然后最后一个是王纯良，是一个香港的师傅，然后他在香港是不停真的一直在跟其他门派挑战踢馆打架，然后打到甚至呢在那个时候是上报纸了，报纸会记录他跟别的门派打架然后结果怎么样，打得怎么样，所以就在香港就出了名。 那你刚刚在主要流派里面你好像没有提少林武功盖天下。 少林武功盖天下， 还有一个叫武当山武当派。 如果说门派的话呢，少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门派，不过现在的少林寺大家都知道已经是一个旅游区了，他们的想法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那我想问一下，譬如说所谓十八铜人阵这种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你怎么知道假的？ 十八铜人是真的是虚构的，在小说里面才有出现的。少林寺现在也在啊，去问一下就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人家常说少林寺的武僧啊，好像是可以吃肉， 这个我不敢讲。我知道现在呢，首先我讲随便讲一下少林寺的事情好不好？刚刚也讲过，少林寺现在是主要发展观光旅游嘛，功夫的话其实都没有在少林寺里面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是真心想要进修，想要说修行，想要好好的供佛啊、念经啊，你不会在一个旅游区里面搞这些，每天都是旅客，每天都是观光客，你根本不可能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现在这个世界还有两个我知道很有名的少林的武僧，一个是朱天喜，一个是西行剑释痕剑，这个我不怎么会读。那这两个很有名的少林的武僧呢，都没有在少林寺里面。 他们也在佛寺挂单吗？ 对，他们跑到别的地方去修行，然后没有在少林寺里面住，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问一下，香港的武打明星，他们有没有接受少林寺的武功训练？比如成龙、陈家班他们那些人， 肯定都会有的。少林寺的功夫其实对整个中国是很大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一直在好奇，就是说好像就是你们香港的武打明星，好像有部分的是像李连杰，好像都是少林寺那边的。 对，但是你知道少林寺山底下其实有几百家武术学校，他们都说自己少林武术， 等等，你说少林寺山底下好几百家武术学校吗？ 对啊， 我以为只有一家。 没有，怎么可能只有一家？ 那他不是那种就是那个别无分号？ 这样子就对大陆的国情太不了解了。 我刚刚真的好讶异，我以为就李连杰他们都出生就是上面那一间。 不是不是，真的是整个少林寺山底下都是武术学校，然后更不用说，可能你在深圳也可以找到武术学校是说挂少林寺的名号的，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跟少林寺有没有真的确实的关系。 哇塞，你今天终于讲到一个有用的。那我再问一下，像那个武当啊，武当派，那你现在看一下武当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或台湾香港那个情形，它是不是已经变成小说名词来说，还是真的有存在？ 武当的话其实跟少林寺也，这是五十步跟百步的差别。 你要一次骂到两个人就对。 不是不是，武当呢他们还是很注重说自己要留着自己的功夫，但是其实武当的功夫呢怎么讲已经不一样了。其实武当山呢，山底下也是很多武当的武术学校， 就是商人自己开的。 这个也是在大陆里永远搞不清楚这些事情。 就是它跟少林寺一样，也是武当山下面很多百余家的武术学校就对了。 对，没错。例如说，我知道可能不在武当山，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有武当的学校，也是很多的。 你给我的资讯，你说武当他们现在在推唱那个什么轻功哦？ 对，武当嘛，他们最出名的是轻功跟武当剑嘛。然后轻功的话，现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个，你找武当的轻功就会出现一个叫陈希行的武当的道长，然后他的表演很多很多轻功跟武当剑。其实你一看呢，你就会知道，其实跟外国那些跑酷、帕酷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哎，我真的有看过，我想的是外国人来学我们中国武术，还是说中国武术去学他们的？这到底是哪一种？ 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个人觉得是现在去模仿外国的。 因为我想说外国那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一种引力作用或是什么的，我搞不太清楚。 没什么原理的，就练习而已啊。 可是人没有办法摆脱地心引力不是吗？ 他们也不会飞啊，他们也只是在屋顶啊那些很多地方跑来跑去跳来跳去而已啊。 我们刚刚聊那么多中国主要门派，其实我们还是要来问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些宅男最关心的，就是有哪些门派是初学者最容易入门的派别。 其实以前很多人问我说想要学拳该去学什么比较好，说真的我真的会建议人家去学西洋拳跟泰拳。 为什么？ 因为比较不会出现错误。 你这样讲意思是说我们不科学然后乱教吗？ 很多很多师傅是真的自己不太清楚，然后教出来的话自己的徒弟会受伤的，我看太多了。 就是说你觉得现在中国武术还是缺乏一种就是系统？ 对。 然后还在卖武功秘籍对不对？ 对。其实我看很多像练咏春练太极的人，他的膝盖都受伤了。 所以你认为目前就是你认为没有哪一个门派是比较简单容易入门的？都没有？ 有有有，西洋拳。 但是我们节目还是要讲中国的，你这样讲我们节目没有办法录，你还是要讲几个啊？ 真的没有。如果硬要说找一个国术来练习的话，随便找一家先试试看，等你有了经验以后多看一点这个世界别的东西，不要只相信自己的师傅讲的话。 你是说等我们那个送医院了骨折了再来说是不是？ 这真的没办法，现在中国的那个杂货太多了，你上淘宝去买东西你真的没办法保证自己买到不是假货。 你现在就骂到很多人了，跟你讲 永远保持着去求真啊求机的心。 那我们这个段落呢要先来休息一下。嘉威你给我歌单里面，我觉得这一首真的是很符合今天的那个题旨啊，就是胡鸿钧有唱过一首歌，嘉威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胡鸿钧这首歌？ 他这首歌的歌名叫明白了，是之前香港一个电视剧《师父明白了》的主题曲，是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歌词我觉得很有意义，是一些佛教的道理，叫人要把自己的心什么东西烦恼那些都放下，这样才可以得到。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嘉威所推荐的抒情歌曲《师父明白了》。广东话怎么讲，讲一遍。 师父明白了。 等不到，但我知道在世界浮沉中总有命数，愿足了但痛苦泪流，把笑容消耗，明白了放下了等于得到。尘俗当中有太多人相识过爱不到，人生路缘和缘亦有一天衰老，月与影相好，离别那个代价高，逃不掉那清早。作不在乎，比眼泪恐怖，凡事也注定了，不需苦恼。尘俗当中有太多人相识过爱不到，人生路缘和缘亦有一天衰老，月与影相好，清楚能放低先可开窍，能理解爱恨那需要，得不到也没缺少，成长了 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金石永远都一年不休， 精神金石 FM 88.1。 哎，你听了吗？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是新年的除夕节目，今天呢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香港的钟家威先生要来节目的除夕守岁。家威，我们要来讲那个新年祝福的话。那 又来， 因为前面听众没有听到啊，有人可能是现在才听的， 那你讲一个台语的啦。 好啦，我讲一个，我要来讲一个，祝大家学生呢好业进步，卖红灯雕， 好业进步， 对，学业进步，然后不要被当掉，然后红包你要做贼，红包领很多。家威，你也讲一个香港的，就是要跟长辈拿红包的一些祝福的话。 通常都是如果跟女性的长辈拿红包，我们都会讲祝你越来越靓，就是祝你越来越靓啊，靓就是漂亮的意思。 那如果是男性跟他们要红包呢？ 那随便讲恭喜发财就行了。 随便讲， 不会注意那么多。 好，那如果跟你要红包，我们要讲什么会比较好一点，你才会给我们钱？ 直接来找我吧。 直接来找你。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因为嘉威练咏春拳嘛，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下咏春拳的一些入门跟重点介绍。那基本上呢，用国语来讲咏春的这咏呢，是那个言字旁那个咏，不是永远的咏， 因为是两个门派来的。 基本上呢，其实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咏春拳我很好奇，就是说它在一个规范跟组织还有制度层次上，它是不是也重视，特别在香港地方，它是不是也特别重视尊师重道的传承，还有包括它只传家人不传外面的一个问题。 咏春呢，是现在有历史以来呢，就是说咏春主要是从佛山一个梁赞，梁赞我们叫他赞先生，他从佛山那边开始造出来的。 那个跟黄飞鸿有关系吗？ 同一个年代的人呢、啊， 就是黄飞鸿，他不是咏春拳的老师， 不是不是，黄飞鸿是洪拳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赞先生开始了，他的收的徒弟也不多，只是教给了自己的孩子啊，跟一个叫早前华，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没有那么出名的徒弟这样子。然后从早前华那个年代开始了，其实咏春拳就普及的造起来了。 所以咏春拳基本上不走就是传统的家族化传嫡不传庶子这种观念来做吗？ 其实很少会这样子传的，中国武术很少这样子。 因为我看了那个论文研究，他说中国武术基本上就是以家族化继承祖先的教诲，然后传给自己嫡不传庶人的概念来做的。 如果说清朝那个年代有些门派是这样子的，例如说形意拳，形意拳就一开始是传给自己的系族里面传承的，不传给外人的。 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少林跟武当，是不是也不传外人？ 少林武当的话，你要学功夫肯定也得进去山里面学。 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太极拳，它是不是也是传子不传外人？ 太极拳以前就真的很久很久， 就是所谓陈家拳，对不对？ 啊，对，没错。 你的陈家拳是多久以前了？ 清朝以前。 对，那很久啊。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这回事。 所以现在已经打破这种藩篱，就是变成说谁要来学就可以让他学，是这个意思吗？只要有缴钱就好了吗？ 对，甚至呢有一个观念，其实现代人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这是门派的观念。 现在不讲门派吗？ 现代人才讲门派讲得那么清楚。其实我们从历史去研究呢，中央国术馆我之前有提到说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在中国里面，这个中央国术馆其实他就是想要打破门派的传承。其实中央国术馆它是由整个中国很多门派不同的师傅在里面教学生，例如说我现在进去我可以学到整个国术馆里面所有的功夫，并不是挑一个门派来学。 所以那个中央国术馆它等于是想要统合天下当武林盟主就对了。 对，然后那个明初的时候那些人的门派观念其实也很薄弱的，例如说我今天我是练咏春的，我可能出门看到一个高手，诶，他是练太极的，我跟他讲一下，诶，我就可以跟他随便学一学，拿我的东西可以随便教他。其实真的那个年代反而是无所谓。 所以我们一般刻板印象中就是只有这一个派才叫做正统的这个概念现在是不存在的。 对，其实功夫发展呢其实用交流出来的，不可能一个人自己练出来的，肯定都是交流的。 那我们要再来回归本题，就是说练咏春呢它基本上它的历史发展，就是说您刚有提到就是它从佛山兴起嘛，那由叶问带来香港，然后理想是把它变成是让世界都知道它的存在嘛。 对，没错。 那你觉得咏春拳它的特色在哪里？ 咏春拳的特色是内容比较少，也可以换句好听的说话来讲是简单 OK 就是比较好练吗？就练的会有成就感嘛，对不对？不用记很多招式吗？ 对，他的套路呢其实也很少，全套只有小练头、寻草、标记三套，然后一套木人装法很有名，然后兵器的话也只有两个，就六点半棍跟八斩刀这样子。 你刚才那个木人装法，我看那个叶问电影都好像要打个几下呢，然后手会很痛的感觉呢，是不是学少林寺的啊，那种打木人装啊？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就算是咏春拳，也很多，现在已经很多流派了。 然后每个人讲的历史的都有点不同。现在我们讲的牧人庄是他们是从有一个时期他们咏春拳是在红船上面传承的，红船就是他们有一条唱乐曲的船，因为他们在床上面练拳呢、啊，很容易讲错。 你说在床铺上练拳吗？ 对，因为不是陆地嘛，在海上嘛。 你刚讲在船上，我听的那个，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讲不清楚那个字。他们在那个时候练拳，就有这个牧人庄在上面给他们练。 那我问一下，你自己有没有练过牧人庄？ 有。 那你是不是啊扎就那个牧人庄两半这样？ 怎么可能？那是木头。 我想说你的手刀会不会咻啊就过去了，木头两半。 其实打牧人庄的手也是不痛的。 真的假的？你是用护套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是说你硬把那个力量打过去木头上面吗？其实是有一个角度的。咏春拳是很主要讲是结构，自己身体的结构力量跟你手的角度，其实你手的角度出去对了，其实打上去是不痛的。 第三个问题，咏春拳的问题，你为什么说要写要讲吗？是他的什么黑幕吗？ 因为讲到中国武术嘛，其实很多现在练中国功夫的人，特别是现代人，非常的顾忌他们的门派的观念，非常的强，就会有一个想法，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门派才是最好的，练咏春的会觉得自己咏春才是最好的，其他的都是垃圾这样子。很多练功夫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咏春或者是太极、形意、八卦，什么功夫都好，什么都好，其实只是中国功夫的其中一小个部分。这也可以关系到你刚刚不是问说一个初学者他怎么选择一个师傅或者怎么选择门派吗？其实什么门派都只是中国功夫的一小个部分。 所以你认为咏春拳的问题也是在于现在很多人学习咏春也在分门派吗？ 对，其实不能有一个想法说自己的门派最好，这样子会限制了你自己的进步，我们拍的只是一小个部分，这是我想要特别讲出来的事。 那我可以再问一下，就是您目前除了学咏春之外，你自己还有学习哪些拳法吗？ 其实我太多了，我学的太多了。 你现在是学的广？ 我现在其实是学的很精，很仔细，学的很仔细。 那你学那么多种，怎么可能学得很仔细？ 其实我是用很多的方法去锻炼自己的筋骨。例如说，我现在我的目的是想要练我的筋骨。筋骨要怎么练呢？其实我如果用咏春的小练头，我可以练到一部分的筋骨，然后我打红拳，我可以练到另外一部分的筋骨，我打蔡礼佛也可以练到另外一部分的筋骨，这个就很复杂了。我要知道我需要练的是什么，我从每一个不同的套路上面我可以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诶，那你这样让我很讶异，就说好像不是哪一种武术可以全身照顾到诶。 啊，对，没错，你要知道每一个门派其实真的只是中国功夫的一小个部分， 就是它有它着重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哦，我不知道，我以为就是缴了一个学费然后就全部包了这样子。 我们来讲三大内家拳，形意、八卦、太极也好，他们是三个很不同特色的功夫，打起来非常的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以前的人会说三个门派最好的就是形意的手、形意的拳、太极的腰、八卦的步。其实每一个门派它注重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当然可以只是用一个门派去锻炼你自己，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好、想要更多的话，其实你应该每一个门派它有自己的练的重点、练的特色，你都可以拿出来锻炼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嘉威，如果你今天不讲话，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少得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我们接下来呢要再来接受听众的点歌，来自台中的赖仲祥先生呢，他要点播一首英文歌曲，猫头鹰城市乐团的英文歌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Sky and the stars glow for you. Go see the world, cause it's all so brand new. Don't close your eyes, cause your future's ready to shin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learn how to fly. Welcome to the rhythm of the night.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you can't deny. It's been fun, but now I've got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